1997的花，一根他的头发，一通无声电话，一阵心里的麻，以前有多想他，

林依伦的《巴黎来的明信片》和柯受良的《温柔坏男人》。 风信纸颜色气味都令人晕眩，

翻，一遍一遍天空画着长长的思念。你的天空可有悬着 相恋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黄品源的《狠不下心》，一起来欣赏。